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如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随着第三魂环的出现，小舞的身体线条似乎变得更加柔和，整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大了一些，女性特质更加完美，脸上的稚气在悄然减退。同时，她背后那玉兔虚影也在第三魂环出现之后清晰了许多。此时，唐三扶住身边的一棵大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只能持续飞行一分钟的时间，尽管有宁荣荣的武魂辅助，可唐三也只飞出了不到3000米的距离就降落下来。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唐三已经将自己的紫极魔瞳提升到极限，为的就是能够寻找到泰坦巨猿的身影，但一切事与愿违，他极尽目力也没有发现任何泰坦巨猿的踪影。唐三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在飞行的过程中，过往的种种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活泼的小舞，他那神奇的柔技，他认自己为兄长，他默默跟随自己，他娇俏的样子，无不令唐三的心痛如刀割。唐三以前从不信这世上有神明，可他现在却信了，他开始向神明祈祷，祈祷小舞能够活下来。他朝着自己感觉的方向拼尽全力地前进着，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体内的魂力在奥斯卡的香肠帮助下渐渐恢复，但此时他的体力却已经有些透支，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会儿。眼内的红色虽然减退了一些，但却丝毫没法缓解他沉重的心情。 小五，你一定还活着，一定。 看着周围的地形，唐三靠着大树坐了下来。他知道自己想要继续寻找小舞，就必须先恢复一些体力。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水囊，大口大口地灌着，身上被清水沾湿也毫无所觉，喘息渐渐平稳。唐三不敢修炼，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否会遇到魂兽，他只想等待自己的体力再恢复一些，就继续去寻找。突然，一阵奇特的声音吸引了唐三的注意。那稀稀疏疏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换衣服，又像是树叶的摩擦。唐三警惕地缓缓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紧接着，他就看到了那声音的来源。黑色令唐三充满了厌恶。这突然出现的家伙和之前的泰坦巨猿一样，身体也呈现为黑色，只不过和泰坦巨猿相比，他的身体就要小得多了，但和他的同类相比却大得出奇。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是一只蜘蛛，一只主体直径超过1米5，8条腿如同长矛般的怪异大蜘蛛，通体黑色甲壳锃光瓦亮，长腿前端纤细且尖锐，每一步前行都能无声地刺入地面。唐三发现了他，他似乎也发现了唐三。8条长腿急速律动，甚至带起一连串的幻影，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其中2条前腿瞬间抬起，直接朝着唐三的头刺落。前腿的抬起不可避免地带动身体也为之上扬，正好让唐三看到了他的腹部。就是这一眼让唐三认出了他的种类。唐三几乎毫不犹豫地倒地翻滚而出，闪开了他的攻击，却倒吸一口凉气。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在那只蜘蛛下腹有着一些白色的纹路，与他黑色的身体呈现鲜明的对比，而这些白色的纹路却组成了一张凝恶的人脸，还有8只闪烁着幽幽紫光的小眼睛紧贴在他的下腹处。只不过其中的2只眼睛似乎被什么东西打烂了，一片血肉模糊，就连下腹处的甲壳也有几道裂痕。此时是晚上， 如果唐三没有紫极魔瞳，还真的无法看到这些。那张凝雾的人脸让唐三想到了许多对眼前这只蜘蛛的称号：小型魂兽的梦魇，吞噬生命的存在，一切魂兽憎恶的对象，恐怖的邪恶杀戮者，这些都是用来形容眼前这长腿蜘蛛的。它的名字叫人面魔蛛，在魂兽中属于恐怖的存在，当然和泰坦巨猿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人面魔蛛有着坚实的甲壳，奇快无比的速度，八条长腿，拥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并且附带着剧毒。最为可怕的是它的蛛网，普通蜘蛛的蛛网都是吐丝结成，但它却不一样，它的蛛网是直接喷吐的，不但极具粘性，而且坚韧无比，其上附带着神经毒素。像唐三第一魂环曼陀罗蛇那样的魂兽，在眼前这只人面魔蛛前只能沦为食物。同时，这人面魔蛛也是大师给唐三制定的第三魂环计划中的目标之一。 人面魔蛛是最不容易获得的，小三，你千万不可强求，因为遇到人面魔蛛，就算是有实力强大的魂师在一旁压阵，也很容易遇到危险。人面魔蛛喷吐的蛛网不但是瞬发，而且能够笼罩它自身十倍的面积，几乎无法闪躲，哪怕是强大的魂师被其罩住，也需要时间才能挣脱，而这段时间足够他做很多事了。 唐三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一只人面魔蛛，从这只的外形上看，显然已经超过了千年修为。人面魔蛛的蛛网喷吐一天可以进行三次，一般来说他看到猎物的第一个动作都是喷吐蛛网，可此时他却是凭借长腿攻击，再加上他腹部的伤势，这让唐三想到了一个可能，这只人面魔蛛今天喷吐蛛网的机会已经用完了。面对一只常态的人面魔蛛，唐三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机会，但如果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可就不一定了。毕竟人面魔蛛的要害十分明显，那就是它的八只眼睛，怎么也不可能和之前那头森林之王相比。 如果能将眼前的人面魔蛛击杀，再吸收了它形成的魂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的身体状态立刻就能恢复到最佳程度，实力还会有所上升，寻找小五自然也会变得容易一些。 唐三翻身站起的时候，蓝烟草的缠绕技能已经发动，无数粗长的草叶骤然缠上了人面魔蛛的身体。唐三知道凭借人面魔蛛的力量破开蓝音草缠绕毫无难度，蓝音草上附带的麻痹毒素对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它本身就是剧毒之物。人面魔蛛除了神经毒素之外还有腐蚀毒，所以才会这么霸道，这些都是唐三希望出现在自己蓝音草上的技能，所以获得这个魂环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翻身而起，唐三左手之中已经多了一个黑匣子，他右手飞快在黑匣子上拨弄着，发出一连串的饥荒之声。人面魔蛛的动作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蓝银草的束缚显然令他发怒了，一层紫悠悠的光彩从他身上蔓延而出，附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就这么融化了，或者说是腐蚀了。当蓝银草被腐蚀到一定程度，人面魔蛛就毫无阻碍地挣脱了出来，再次朝着唐三的方向扑来。这一次他前面的四条长腿都已经扬了起来，显然是想将唐三一击毙命。唐三十分冷静地看着人面魔蛛，右手飞快从腰间抹过，数十道白光同时射出，直奔人面魔蛛下腹的眼睛处。果然人面魔蛛对自己的要害极为清楚，在已经有两只眼睛受到重创之后，他迅速调整策略，不再攻击唐三，而是飞快地匍匐到地面，身上的甲壳被暗器击中，冒出了一连串的火星。就在这时，唐三终于完成了手中黑匣子上的饥荒，他已经可以完全肯定面前这头人面魔蛛今天所使用的蛛网已经全部喷吐过了， 千年人面魔蛛一天只能够喷吐三次蛛网，除非是达到了万年级别的修为，否则这个数字是不会增加的。再加上眼前这只已经受了伤，唐三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否则以人面魔蛛暴力的性格，面对自己的挑衅肯定已经将蛛网喷吐出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长腿进行攻击了。人面魔蛛已被唐三彻底激怒，在挡过暗器之后，之前腐蚀蓝银草的紫光再次出现，尚未靠近就已经有一股刺鼻到令人作呕的味道传来。但此时唐三没有再次退却，眼看着人面魔蛛飞快弹起八条长腿向他扑来，他反而迎了上去，手中那已经完成机皇设置的黑匣子转到右手，左手之中黑光闪烁，一柄带着奇异花纹的黑色小锤悄无声息出现在他掌握之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唐三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第二武魂。尽管这第二武魂之上没有附带任何魂环技能，但是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强，它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锤子本身看上去变化不大，但它的重量已经达到了500斤。 机会只有一次，以我现在的体力，比速度是绝对不可能比得过人面魔蛛的，所以逃跑是不可能的，而直接用暗器攻击，以人面魔蛛的警惕性，也很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就算是破甲类的暗器，也需要浑厚的内力作为支撑。我的玄天功虽然已有小成，但和浑厚二字相比还差得很远。 黑光吞吐，唐三前冲的身体却戛然而止，人面魔蛛的四条前腿都已经抬了起来，这一次他的速度更快，长腿上都附着了那充满腐蚀性的紫光，再加上本身的精神麻痹毒素，别说直接刺中，哪怕就是沾染上一点，对唐三来说也足以致命。作为邪恶的杀戮者，人面魔蛛用这种方法不知吞噬了多少魂兽和深入星斗大森林内部的魂师，腹下剩余的六只小眼睛此时已经是幽光闪烁。就在那四条3米长宛如钢枪长矛一般的蛛网骤然而下的瞬间，唐三动了，动的是他的左手，凝聚了唐三此时全部30级魂力的左手瞬间将魂力注入那黑色小锤之中。刹那间，那黑色的小锤在他手中胀大了一倍，上面的花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闪烁着暗蓝色的光彩。左手全力挥出，那小锤呼啸而起，直奔人面魔蛛胸前砸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